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1集《还价二》。风仙当铺里头的这座楼阁叫做临江仙，做买卖的就在第一层，从此以上的第二层到第六层都是家主自己享用的。此刻第六层的茶室中，桌前正坐着三人。 雨叔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 高阳皱眉看向对面的人， 连个招呼也不打。 在他的对面坐着一名16、17岁的少年郎，这少年生得很可爱，和谢景行烈日一般琢磨的英俊不同，也不同于高阳温和如水的秀气，这少年生的就如一个邻家小子一般，有一种莫名的亲和力。他穿着一件湖绿色的长袍，笑起来颇为讨喜。他开口道， 哼，听说定京计划有变，通晓你二人肯定需要我这样神通广大的得力干将相助，特意回来出手。 哼， 回答他的是高阳的一声冷笑。 哎，不过谢三哥。 叫雨叔的少年忽而又转向他说道， 倚翠楼的芍药姑娘最近对我又是爱答不理，深感惶恐，三哥历来招姑娘喜欢，不如教一教我如何？ 这看上去亲切无害的少年郎却是个游戏花丛的老手。谢景行看也不看他一眼说道， 看相貌。 啊，难道三哥认为我这样的人相貌不英俊吗？ 少年愤怒的脸都涨红了。 想当年我在也是一枝花，万人追捧，三哥说这样的话莫非是嫉妒啊？ 高阳看不下去了，把雨叔的脑袋往另一边一扳。 季雨叔，再这么说话你就回去吧。 雨叔立刻坐直身子正色道， 三哥，我们还是来说说此行的计划吧。 他的话还未说完，便见楼下上来一名红衣女子，姿容妩媚，倒也没进来，隔着纱帘远远地叫了一声， 家主。 红玲啊。 雨叔循循善诱，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虽然你生得好看，不过我兄弟几人说话的时候还是不要上来了，虽然我宠你也不能如此不知进退嘛。 他生得稚嫩，仿佛不知人事，说的话却如老油条一般。也只亏得红玲是他的手下，怕若是寻常少女听他说三言两语，怕是要羞得脸都红了。 家主，是有一笔大生意，客人非要见您。 红玲开口道。 哼。 雨叔摆了摆手， 谁家小子这么嚣张啊，我风仙当铺又不缺银子，谁还少不了他那笔生意来着，不做就不做吧，让他走走，想见小爷门都没有。 可是家主，那笔买卖不是一般的。 哎呀，说了不做了，风仙当铺不伺候那些人。 雨叔伸手捻面前的点心吃，红玲有些犯难，却也无可奈何，正要退下，却听见那一直不知在想什么的紫衣少年开口问道， 是什么买卖？ 红玲一怔，看了看雨叔，他知道面前这二人和家主关系匪浅，可说到底这也都是机密之事，就这么说出去只怕……雨叔看到他犹豫的目光一拍大腿， 哎，叫你说你就说嘛，这二位都是自己人，也就是我风仙当铺的掌柜的，他们的话就是我的话，日后我不在，他们就是掌柜的。 话音未落，高阳又呵呵了一声。红玲见状放下心来，笑着说道， 是来卖消息的，卖的消息是3年前江南豫州陈家姊妹的那桩案子。 话音刚落，高阳首先惊异地叫起来， 陈家案子隔了3年竟然有消息，这买卖有点大呀。 不错。 谢景行也开口道， 陈家在江南一带势力重广，接下这笔买卖除了银子好处更多。 说来说去就是要做了。 玉书抓了抓头说道， 你们都这么说，那我也去看一看吧，我倒要看是哪位小子竟然敢这么消遣小爷，我小爷见一面可是很贵的。 红玲忍不住笑了 不是小子，是位姑娘。 姑娘？ 玉书的面色一变，顿时喜笑颜开 长得俊吗？ 很俊呐，看着就是个知书达理的。 玉书噌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掸了掸袍子，冲谢景行二人拱了拱手，笑道： 二位哥哥，小弟先告辞一步。 说罢，转头就冲红玲急切地说道： 在哪儿呢？走走走！红玲，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 待他二人离开后，高阳才叹了口气，一脸恨铁不成钢地对谢景行说道： 我以为他来定亲也没什么用处，你还是让他回去吧， 当个靶子也好。 谢景行轻描淡写道。沈妙坐在茶室中，低头看着茶杯中沉浮的茶叶，门口传来脚步声，紧接着纱帘被掀起，红玲走了进来，恭敬地微微弯腰将身后的人迎了进来。沈妙抬起头，来人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看上去有份难得的天真，穿着一件湖绿色的长袍，绣着鹿样的花纹。人都说衣裳看出性子，这少年郎的性子大约也是欢快的，这似乎符合他的年纪，可沈妙心中却更是对面前的人起了几分深思。能将风仙当铺打理得当，手中还掌握着白小生这门行当的命脉，实在是不容小觑。这少年也绝非表面上看上去的纯良。 在下纪雨书。 他在沈庙对面坐下，笑着对沈庙拱了拱手。纪掌柜。 不知沈姑娘芳龄几何？ 他先抛出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。沈庙微微一愣，答道：14。 哦，那正是芳华好年纪啊。 他搓了搓手，眼中一抹热诚。 不知可有婚配？家中还有姐妹否？ 活脱脱一副调戏良家少女的当徒子模样。红玲抽了抽嘴角，撇过头去，似是不想看到自家主子这般无赖的行径。沈妙轻笑，哼，看来纪掌柜不是来做买卖的。说完作势要走。纪雨说吓了一跳。 有话好好说，沈姑娘莫急，咱们现在就谈生意。 沈妙这才停下来。纪雨书小声嘟囔， 看着性格温柔，怎么这么凶呢？ 一转眼瞧见沈妙清凌凌的目光，顿时又坐直身子说道： 沈姑娘要卖江南陈家那桩消息，容我多说一句啊。三年前姑娘方十一，这等事情是怎么知道的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